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这张公子真的很喜欢瞪眼睛，也真的很喜欢拍胸脯，可是女子以色示人，终不能长久。万一翠玉将来年老色衰， 我是如此肤浅之人吗？ 哦，原来如此。既如此，我便放心了。张公子说过什么，自己须得记得，切莫出尔反尔，伤了翠玉的心呢。 那是自然。 展大人的胆色如何？ 勉强说得过去。 那便好。待会儿如有变故， 展某自会应付。 端木翠讳莫如深的一笑。 如有变故，会有什么变故？端木翠使他的话似有所指啊。莫非这翠玉并非张公子想象中的貌美娇颜？否则端木翠为何一再要张公子表明并非为了容貌而爱上翠玉啊？ 正思忖间，内间丝竹之声渐起，曼妙婉然。伴随着丝竹之声，一个盛装美貌的女子从内屋款款而出。张公子激动不已，霍地站起身迎了上去，握住那女子的双手。 翠玉！ 翠玉低首一笑，娇羞无限，甩开张公子的双手，就着丝竹之声在方丈之地翩然起舞。张公子看得双眼发直，迟迟退回桌边坐下，目不转睛追随着翠玉的一颦一笑，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了。展昭看看翠玉，又看看张公子，浑然不明白端木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端木翠只是微微一笑，示意展昭留意翠玉。展昭又看了片刻，渐渐看出了些许端倪。这翠玉甫一露面，却是千娇百媚，楚楚动人。只是剑歌剑舞之间，容颜愈显怪异，却又说不出怪异在哪儿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展昭默得了然。 翠玉老了。 眼前的翠玉虽然体态娇颜，然而眉目之间已缀上细落纹路，似乎已经老了十岁。展昭骇然，看向端木翠时，端木翠知他已看出究竟，微微点头。那张公子犹自不知，依然陶醉在翠玉的曼妙舞姿之中。再过的片刻，张公子的脸色渐渐变了，身子也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翠玉实在是老得太厉害了，他的眼皮下搭，两颊深深地陷了进去，脸色由白嫩红润转为干瘪蜡黄，背渐渐佝偻下去，头发亦有了苍色。张公子的额头冒出颗颗冷汗，忽地大叫一声，便向门外奔去。哪知端木翠的动作更快，起落之间便将张公子的胳膊扣住，冷笑道：哼，张公子，你们忘记答应过我什么？眼前之人可是要与你举案齐眉的娘子。张公子喉头呵呵有声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翠玉忽地咧嘴一笑，原先的扁背玉齿变作了黄黑相间的松动老牙，稀疏的牙齿之间露出猩红牙肉来。张公子再也忍不住，惨叫一声，扯破了半幅衣袖，连滚带爬夺门而出。端木翠哈哈大笑，忽地看向翠玉。孽畜，还不现形！话音刚落，翠玉身上的衣服裂帛而飞。展昭再看时，哪里还有翠玉的半分影子？分明是一个身高不及两尺、弓腰缩背的干瘪老太，头上只剩几缕白发，指甲弯曲细长，周身皱纹堆叠，竟说不清他已经有多老了。 展昭倒吸一口凉气，那东西忽地伸出舌头，在嘴周遭舔了一舔，昂首嗷叫片刻，旋即如同兽一般窜进了内屋。丝竹之声立止，内室杳无声息，方才所见竟恍如一梦。良久，展昭沉声道： 端木姑娘，这不会只是系花流的易容术吧？ 什么易容术啊，这是一只活了400多年的蛆。 展昭骇然，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，开封府掌世间法理，细花流收人间鬼怪。 展大人，现在你可明白？ 难怪跟细花流有关的案子大人总是不再追审。所谓魑魅魍魉妖魔精怪，展昭一直以为只是志怪之说，没想到今日会亲眼得见。 人老化鬼，物老成精，这世上本就是人鬼共存，妖魔并生。展大人见多了人，就觉得世间无鬼，那鬼见多了鬼，岂不也觉得世上无人，唯鬼世尊吗？ 展昭默然。 这道理并不难解，你是聪明人，包大人能明白，你也一定能明白。 包大人 啊，细花流多次从开封府中带走人犯，依包大人的性子，不问得清楚，怎么会甘休？ 展昭了然，微微点头。端木翠见展昭仍有迷惘之色，心中微审，叹了口气道： 唉，一时半刻你并未能解，不过无妨，以后互通往来，你自然明白。 互通往来？ 包大人让我请你进端木草庐，你不会真当只为了看吃戏吧？啊，今日点到即止，展大人请回吧。 那展某就不叨扰了。适才张公子曾说被篱笆门咬了一口，又说曾看见一张嘴。 还是那句老话，物老成精。 端木翠笑得很美，展昭却被她笑得遍体生寒。再看那院中一草一木一肘一鸡，都似窃窃私语，成了活物。 你让展昭自己走出去，他当真心头发怵。 非是主人引，不过端木桥，烦请姑娘引路。 面对江洋巨匪、山泽悍盗，也不曾退却半步的展昭，向着满目精怪，禁不住毛骨悚然。 还要互通往来？罢了罢了，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，人鬼殊途，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好。 难得今日不当值，展昭换了件便服，和公孙策去距离开封府最近的茶楼喝茶。掌柜的见了官府的差爷官爷，别提有多客气了，弓着腰一叠声的楼上请，楼上请。 客官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 靠窗坐定，饮着上好白茶，品着茶果，吹着小风，公孙策自觉舒心适意，诗兴大发，正待吟上两句，小二从旁边经过，展昭叫住了小二： 最近这一带可还安稳？没什么犯事儿的吧？ 公孙策皱眉： 这个展护卫说好了今日出来消息，只谈风月，不论公事，他怎么又犯规了？ 小二汗巾子一甩，笑得合不拢嘴： 展大人，看您这话说的，这是哪儿啊？出门就望见开封府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在这儿不规矩？用戏文上话说，那是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 展昭微笑，公孙策捋着山羊胡子，面上装着不在意，实则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鱼有容焉，鱼有容焉呐、啊！好像是老天诚心要打他们的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不远处忽然有人尖叫： 哎，我的银亮，我的银亮不见了！ 这是闹贼了。 展昭探身朝楼下砍， 街头有一处已经围拢了一堆人，一个文士模样的正焦急地伸手在怀里掏来掏去。 贾母得了疾病，这可是抓药的钱呐，怎生是好啊。 本带下去查看，但巡街的官差已经到了，别人的分内差事他也不好手伸得太长，展昭坐回原位，一抬头那小二还没走，满脸的尴尬说， 哎，不是那个，对，展大人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必然是外地的毛贼，那刚来他不懂规矩。 说的其实有几分道理，城里的毛贼确实不敢在开封府周遭犯案。展昭笑了笑，正想说什么，街尾又是一声呼喝， 我的银票，我的银票不见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